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二，农历8月15，祝各位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蔡奇、胡和平、陈吉宁出席开园仪式。 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迎来第一个游园高峰日。 中秋假期前两天，京城降雨持续30多个小时，雨量达到大雨级别。 细雨霏霏，游兴不减，全市7处公园游客过万。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今天开幕。 全市物业加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检查。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备受期待的北京环球度假区昨天上午正式开园。市委书记蔡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出席开园仪式。陈吉宁在致辞中对北京环球度假区成功开园表示热烈祝贺，向国家有关部委和所有关心支持参与项目建设运营的中外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北京环球度假区项目的建成运营开启了北京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新机遇，将给北京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注入更多国际化、现代化、时尚化元素。我们将以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为契机，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进一步加快两区建设，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积极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环球度假区运营发展，努力为广大游客提供优质的游园体验和服务，继续与各方密切协作，谋划好后续项目开发建设，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文化旅游新地标。北京环球度假区一期项目包括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以及环球影城大酒店和诺金度假酒店等。其中，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共有7大主题景区，每个景区配有相关游乐设施、娱乐表演、特色商店和餐饮店。此外，公园内还有特技表演、音乐剧、话剧、巡游等丰富多彩的演出。园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加强游乐设施等安全检查，确保安全平稳运营。 北京环球度假区昨天正式开园。从2001年到2021年，北京从此又多了一张城市新名片。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刘莹莹的报道。 上午11点10分，伴随着游客的欢呼声，北京环球影城闸机打开，首批游客在雨中小跑着进入园区， 特别激动。8点从天津出发，然后到这儿。 北京环球度假区包含北京环球影城主题乐园、2家主题酒店以及环球城市大道。游乐项目既有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也有北京独家的功夫熊猫。为园区配套的地铁、公交、停车场等设施，也为中秋国庆假日的大客流做好了准备。环球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董事长威廉姆斯在开园仪式的致辞中难掩激动。 这一刻，我本人已经等待了超过20年。度假区体现的是我们非常成功的合作关系，没有所有的配套基础设施，就不会有这座完整的度假区。 早在2001年初，北京市政府基于美国环球集团接触磋商，20年里，北京环球影城项目几经波折，争议也一直存在。说起北京筹建主题公园的初衷，原北京旅游局副局长、当时担任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筹备处主任的温子吉说， 上世纪末，北京旅游业的面临着一个瓶颈，产品单一，只有以那老五件故宫、天坛、颐和园、八达岭、130，制约游客的数量的增长。游客来北京的停留时间是固定的，时间是3天左右。 全球知名主题乐园落地可能改变传统旅游行业发展的轨迹，除了增加游客来京频次和停留时长外，根据预计，北京环球度假区每年接待游客数量将达到1000万人次，将直接拉动本地近1000亿的文旅消费市场，还将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环球影城的背后的驱动因素跟其他的主题公园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有2大驱动因素，一个是文化创意，一个是 科技的应用，就它的产业链它会拉得很长。 2014年，北京环球影城项目终于得到国家发改委批复。2016年，北京环球影城正式破土动工。目前，北京环球度假区一期开放，三期规划全部实施后，最终占地将达到400公顷。首旅集团的掌门人、董事长宋宇参加开园仪式时表示：“ 北京环球影城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主题公园度假区，中美双方团队打造出北京文化旅游新地标。”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规划三步走发展路径：引进借鉴、消化吸收、创新发展。未来计划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以中国文化 IP 为核心的景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 环球影城丰富了北京的旅游产品，环球影城的建设以及现在的开业，是当前我们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激发消费热情的非常重要的大事件。” 为了助力北京环球度假区顺利开园，北京通州法院设立的一站式多元解分中心近日在园区揭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揭牌！北京环球度假区一站式多元解分中心正式揭牌成立，通州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李经纬发布。 解分中心主要是为北京环球度假区内的游客、商家及相关公司企业提供法律风险评估、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立案登记、联系法官等便捷规范的一站式司法服务，并逐步实现全流程在线诉讼服务。选派业务素质过硬的2名员工法官、2名法官助理和6名特邀调解员共同组成专业的服务团队入驻解分中心，对标北京环球影城的运营时间，制定轮流排班表，每日有2名人员坐班，提供12小时的线下服务，并逐步实现24小时在线服务。 李经纬指出，解分中心主要调解发生在度假区内的3类纠纷。 一类是游客之间的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害赔偿等纠纷，一类是游客与相关商家、公司、企业发生的买卖合同、保管合同、服务合同纠纷，最后一类呢是其他发生在度假区内适宜由解分中心调处的纠纷。 目前，通州法院已加强配套机制建设，统一裁判制度，规范纠纷化解流程。通州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德奇表示：“ 根据我们前期调研的情况预测，环球度假区开园后，年接待游客将超过1100万人次，日均客流3万人次，单日峰值达到6万人次。海量客流的背后，不可避免都会出现大量时效性强、涉及可预见领域和不可预见领域的矛盾纠纷。希望一站式解分中心成为度假区运行的减压阀。” 另据报道，北京环球度假区已经开园，哪些地方的游客最积极呢？旅游平台发现，北京游客买走了开园第一个月的40%门票，天津和上海分别成为第二、第三大客源地。另外，排名前10的客源地中有6个南方城市，依次是上海、成都、武汉、深圳、重庆和南京。 新闻广播消息，市交管部门发布京藏、京城、机场、京港澳等连接郊区的主要高速公路，今天下午将出现返京车流高峰，最高峰出现在下午4点到晚上7点。天气转晴，短途出游情况增多，城区香山、植物园等公园热度较高，八达岭等景区以及部分郊野公园吸引游客自驾前往。预计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迎来第一个游园高峰日，京哈高速东六环主路以及田家府站、张家湾北站车流量增多。明天是节后第一个工作日，限行尾号是3和8。早晚高峰城区环路、联络线以及部分桥区节点交通压力较大，中小学校园周边将出现短时排队情况，建议公众错峰出行。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中秋节假期是伴随着降雨开始的。19号凌晨，本市出现降雨天气。截止到昨天下午2点，降雨已经持续30多个小时，全市平均降水量累计达到大雨。根据市气象台统计，19号凌晨4点到昨天下午2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42.9毫米，城区平均49.5毫米。城区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丰台南苑，为76.2毫米。全市最大降雨量在门头沟禅房达到76.7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在平谷甘营达到每小时11.7毫米。 据北京日报报道，细雨霏霏挡不住公众游园的步伐， 据统计，全市重点监测公园风景区昨天总共接待游客34万人次。昨天游客过万的公园共有7个，分别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以及颐和园、天坛、北海、北京动物园。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红毯仪式昨天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众多剧组携新作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北影节红毯仪式是影迷的狂欢，也是电影人的聚会。20多部电影的主创走上红毯，介绍他们的新作品。 长津湖这部 北影节开幕影片《长津湖》剧组亮相红毯，影片将于9月30号国庆档期公映。而本届北影节天坛奖15部入围影片中，3部中国影片的剧组都来到了红毯仪式。其中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已经在中秋假期第一天上映了。导演赵天宇表示：“ 让观众流泪，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更希望讲一个患病的母亲，她在告别的过程中把爱和温暖把希望给他们的家人留下。我是觉得我们这个电影是一个特别有劲儿的、特别有力量的这么一个片子。 还有多部新片未来将在大银幕上和观众见面。铁道英雄将于11月19号公映，导演杨峰携演员张涵予、俞灏明、魏晨来到红毯现场。张涵予表示： 我演的这个人物啊叫洪振海，原型人物就叫洪振海。作为一个电影演员，能够亲身去扮演这里边的英雄人物，我感到无上的荣幸。希望这部电影上映后能让现在的年轻人看到，今天我们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是很多先烈先辈用鲜血换来的。 电影《惊天救援》致敬消防救援人员，这是演员杜江第二次饰演消防员了。 电影反映的是我们新时代的消防员，是应急管理部领导下的火焰蓝消防员，是一部有时代意义的消防大片。 由周冬雨、刘昊然主演的《平原上的摩西》宣布改名为《平原上的火焰》，将于12月24号上映。演员周冬雨表示： 这个角色挑战是他的一个年龄跨度，我是从少女演到了差不多一个中年的状态，中间要不断的切换状态。 而姚晨也透露，获得第10届北影节项目创投特别大奖的电影《期待》已经拍摄完成。 期待是我们坏兔子影业的亲生孩子，整整做了2年多的剧本，现在这部电影已经拍摄完成了，后期的剪辑当中，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呈现，将来带着他再来参加我们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红毯仪式为北影节这一影坛盛事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同时也为北影节的开幕进行了预热。9月21号，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典礼将重磅开启，之后北影节相关活动将陆续展开。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电影《长津湖》昨天在中影国际影城党史馆影院推出特别放映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9月17号，电影《长津湖》特别放映，预约抢票超过16000人，4秒全部售罄，成为今年北影节最拼手速影片。观众们说， 长津湖电影请的团队的都是非常专业的，我觉得它会很好的还原这么一段历史，并且创造一段非常动人的故事。 战斗会非常艰苦，但我们要争取胜利。 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共同执导。导演陈凯歌曾有过军旅生涯，伴随这部影片拍摄的进展，让他对于抗美援朝这场立国之战的理解越发深刻。 在当时啊，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太悬殊了，我们中国是以非常贫弱的国力面对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机器。在《长津湖》这部电影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了我们战争从何而来，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无法面对这样的敌人。 作为博纳影业献礼建党百年的中国胜利三部曲中间之作，电影《长津湖》经历5年多的剧本打磨、2年多的细致筹备、超大规模的服装道具和军事装备准备，以及动用演职人员数量，都创下本世纪中国影史之最。该片出品人、总制片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东表示： 长津湖的坐标性意义不仅在于将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规格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更在于我们能够从容面对相当于好莱坞 A 级制作的大制作、大投资。这是中国电影人的勇气，更是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信心。 由北京演艺集团创排的舞剧《五星出东方》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天桥艺术中心进行首演以来的第二轮演出。主创团队在中秋假期邀请公众到现场观摩演出片段，体验艺术鉴赏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鉴赏课现场邀请舞者做片段展示，观众还能从纪录片中了解舞剧创作的背后故事。主创团队曾前往新疆尼雅遗址采风，这部舞剧在舞美设计上则充分体现了丝路特色。舞美设计刘科栋表示， 我们这舞台元素其实非常的精简，构成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呈现了一个古国的一个意象， 全靠年轻的男男女女舞者去表现各个年龄段的人。 总编导王葛则在现场与观众分享了创作体验。他告诉记者，第二轮演出将更注重舞蹈与灰的表达， 每段的舞段的精致的这个打磨上，我觉得做了很多功夫。我希望他能做到一种极致感，就这么宏大的一个题材，我们为什么会用一种荒诞色彩，带一种轻喜剧色彩、穿越色彩，但在一部戏里面，他给你很多种体验。 一位全程参与了鉴赏课的观众告诉记者， 能让我更身临其境的去看这个舞蹈的创作的一个过程，而且能够近距离的去观看这些舞蹈演员们他们进行的一个演绎，然后真的就觉得很不一样，很震撼。 舞剧《五星出东方》由北京歌剧舞剧院和新疆新域歌舞团联合主演，青演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表示，这样的创作模式很有价值， 能让文物活起来，用我们的舞蹈讲中国的故事，表达我们对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促进咱们的民族融合，繁荣文艺发展，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 新闻广播消息，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区域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物业公司立即组织开展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检查，对于发现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内的公用楼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违规充电的，要及时劝阻制止，当事人拒不整改的，立即上报消防救援部门，并且做好相应记录。各物业服务人要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的宣传警示，完善物业管理区域内的视频监控系统，通过技术手段提升管理水平。市住建委也要求各区住建委、房管局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辖区内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另外，目前北京房地产中介协会已经要求全市各住房租赁企业即日起全面排查本机构出租房屋，及时制止承租人在房间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和充电行为。 新闻广播消息，目前通州、朝阳、石景山、昌平等多个区已经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整治排查工作。其中，通州区昨天举行消防安全紧急部署会，立即在全区开展相关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同时加大室外充电桩建设工作力度，规范电动自行车充电市场价格秩序，针对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向社会公开征集举报线索，加大群众举报的奖励力度。 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昨天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违规充电等行为，对辖区内居民区进行专项检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玉的报道。 咱这个小区平时电动自行车都放在哪里？ 记者跟随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的指战员们来到的是朝阳区双井地区的一处居民区，指战员们正在对地下停车区、楼道等地点开展检查。据这一小区安保队长毛志勇介绍， 咱们这个小区有多少户居民啊？ 3900多户，电动车都2000左右。 据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建国门大队二级指挥员朱超介绍， 我们检查了小区在电动自行车管理方面的具体实施内容，是否在楼道内充电，是否在家中充电，是否张贴宣传材料。从检查结果看，该小区电梯安装了电动自行车阻车器，在楼道内未发现电动自行车存放。 近几年，涉及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事故频频发生。朱超告诉记者， 在我们日常检查过程中，发现不少车主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车主不按照小区物业管理规定，把电动自行车推到家中去充电，拉飞线，在其他不宜充电的地方充电，危险性极大。 消防方面提示广大市民， 老百姓购买电动车时，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 一定不要将电池放到家中充电，充电时一定要使用与之匹配的原装充电器，电池使用一定年限后一定要及时更换，千万不要让电池超期服役带病运转。最后提示大家，一定不要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如果发生问题我们将依法追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记者昨天从市发改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市郊铁路总运营里程已经达到365公里，下一步本市将研究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同时引导人口向轨道站点周边聚集，促进铁路与城市深度融合，实现轨道上的直柱平衡。 地铁十号线西土城站近日开始封站改造，由于涉及4座出入口改造，工程量大，工期较长，西土城站封站改造将持续到明年1月11号。未来地铁十号线和昌平线将可以在此换乘，换乘时间只需要2分钟。 第14届全运会女足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昨天举行，北京女足2-1战胜山东女足，从而晋级4强。根据赛程，北京女足接下来将在9月23号对阵以联合队名称出战的女足国家队。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艳杰、贾萌，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4.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山区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市民称网购月饼出现质量问题，要求退货赔偿却遭拒绝，电商平台购物该如何维护权益？ 商家拒绝了，然后平台也不处理，人家说来这个是短期食品，不支持无理由退货。 储值电影卡突然无法购票，是系统故障还是其他问题？市民期待早日解决。 只有电影的信息，但是你要去想买票的话就点不进去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中秋将至，市民贾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在抖音小店购买了较多的月饼礼盒，然而在收货的当天食用了以后却吃坏了肚子，因此怀疑月饼存在着质量问题，希望能够据此退货退款，但却遭遇维权困难。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贾先生告诉记者，他是8月25号在抖音平台上消费1020元购买了15盒月饼。 然后他买上回来了以后，当天尝了尝，就是吃了1盒多。当时下午家里人2个人同时拉肚子。 贾先生说，当天自己和家人没有吃其他特殊的食品，因此他怀疑月饼存在质量问题，希望能退货退款。 然后呢，我说这个月饼我吃了你1盒多一点，剩余的13盒你给我退货退款，商家拒绝了，然后抖音平台也不处理，人家说来这个是短期食品，不支持无理由退货，我说我这是有理由的呀。 记者随后也联系了抖音平台服务热线95152反映问题，客服人员回复说 退款了被商家拒绝了，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已经是有专员在跟进会当中了，催促一下，然后专员会给一个方案和结果的。 根据抖音客服人员的说法，退货需要和商家协商，被拒绝后再由平台介入处理，但距离贾先生购买日期已经过去了近1个月了，却一直没有收到抖音专员的解决方案。那么快手、京东等网购平台关于食品这一类商品的退货政策都是怎样的呢？记者首先拨打了同为短视频平台的快手客服人员电话，客服人员表示，商品签收7天之内是支持无理由退货退款的。 直接在订单上申请售后就行了，有专员进行机构处理的。 随后记者也联系了京东商城，客服人员则表示， 一般就是说这种短保食品的话，它不支持无理由退，因为它每商品不一样。 互联网电商平台的退货政策各不相同，并没有统一标准。那么如何在网购中规避风险，遇到食品安全等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呢？记者咨询了消费领域资深律师葛友山。葛律师表示， 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消费者保护组织寻求帮助，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投诉，看能不能进一步取得证据。 另外，针对现在网络商品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葛律师也建议， 首先还是从正规渠道吧，因为这种食品安全问题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考察所购商品相应的商标、质量合格证或者是相应的品牌。 听众孔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她之前购买了北影票务的电影卡，但是最近想要购买电影票时却发现之前购买的电影卡不能用了。孔女士说， 最开始的时候是直接可以去电影院买纸质票，后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告诉我说不能在线下买了，只能在线上公众号里买，但是买了一两次以后公众号也不能用了，现在线下线上都买不了了，而且打客服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孔女士说，她现在只想购票系统尽快恢复，能让她继续购票就可以了。 就只有那个电影的信息，但是你要去想买票的话就点不进去了。我不需要退钱，其实我就需要她继续恢复购票。 现在有多少钱还在那张卡里？ 具体的我记不清，但是起码有2000多块钱。 记者查看北影票务公众号了解到，负责票务业务的公司是北京美食美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记者分别联系了公众号及天眼查上查询到的7个电话号码，但都没有人接听。于是记者拨打了公司注册所在地北京远洋国际中心 C 座的物业公司，尝试联系票务公司，但物业工作人员却表示，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是前台，前台没有客户的信息，而且我们这边没有权利透露客户的信息，您还是自己想一下办法去联系一下他们吧，不好意思。 随后记者将情况反馈给了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12315，工作人员表示， 那我们这边尽快联系，后续回复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 截至到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任何回复。究竟北影票务的购票系统何时才能恢复？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张玉，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超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5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 中国银行启航贷个人消费贷款助力刚毕业的你人生启航，贷款期限最长10年，贷款金额最高50000，毕业入职即可申请，纯信用，按日计息，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中秋月饼甜，人月两团圆，月满兜里空，缺钱头发懵，用好网结贷购物不差钱。农行网结贷自助申请，自动审批，自主提款，近期更有优惠利率。农业银行北京分行恭祝您及家人节日快乐。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虎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手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9月30日前享95折优惠，详询建行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